很多人来说听奴役或者奴役这个词是不喜欢的，为什么呢？应该想起以前殖民地时代的受苦，或者很严格的老板的那边很辛苦的工作。但是呢，圣经把基督徒成为上帝的奴隶，所以在场的弟兄姐妹是上帝的奴隶。为什么是要做奴隶的呢？我们一起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三节，二十三，你们是种价买来的，不要再做人的奴隶。是的，经文讲，你们是弟兄姐妹是种价买来的，种价的意思是耶稣基督献出的赎价。通过耶稣基督所献的赎价，弟兄姐妹就能摆脱罪和死亡的奴役，全心信奉上帝。因此，整基督徒有责任遵守上帝的命令。既然是上帝是基督徒的主人，基督徒如果侍奉其他主人，就不能取悦上帝。所以呢，我们可以选一个，只有一个罢了。是上帝的奴隶吗？或者另外的奴隶吗？这方面呢，耶稣基督留下很好的榜样。接着看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那位差我来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是的，耶稣讲他的食物就是遵循上帝的旨意。耶稣也是完美，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最重要的是最遵循上帝的旨意。为什么耶稣这样说的呢？因为他深爱上帝和人类，还有他知道耶稣的牺牲和耶稣的牺牲带来很大的益处。是的，所以呢，耶稣证明做上帝的奴隶不是很辛苦，相反越久越喜乐。那全世界的人可以分两个，是侍奉上帝或者不侍奉上帝。那在场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属于哪一个呢？侍奉上帝或者不侍奉上帝呢？如果你们希望侍奉上帝，我们的主人耶和华上帝怎样对待我们的呢？通过今天的演讲，让我们一起考虑。我们的主人耶和华上帝是非常仁爱的。耶和华的独生子耶稣表明，耶和华是个体贴仁爱的主人。耶稣以前在地上的时候，就传道，看见了很多百姓很需要属灵的食物。那耶稣的反应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看看圣经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他看见群众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被人剥削，四处流离，好像绵羊没有牧人一样。是的，这里讲耶稣看到百姓的时候的反应是 怜悯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好像没有牧人，他们是好像没有牧人一样的。所以呢，耶和华从天上看到很多人的受苦，他的反应也一样，他非常拯救很多受苦的人。那所以呢，现在有受苦专家的工作，耶和华用很多人做，要做这个受苦专家的工作。那情况是怎样的？接着看看37。受苦的确很多，工人实在太少。是的，虽然我们目前的受苦专家的工作很忙，但是工人很少。那耶和华看到这个情况，怎样帮忙我们的呢？接着看看38。38节说，所以你们要恳求庄稼的主人差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是的，庄稼的主人耶和华上帝一定会协助他们完成收割庄稼的工作。耶和华上帝知道人类的属灵需要，还有很想拯救很多人。耶稣吩咐门徒求上帝差更多工人，接着就把门徒差出去。还有呢，耶和华给门徒有一些指示，因为要出去传道的时候，怎样接触别人呢？耶稣给门徒一些训练。那接着看看，我们一起看看马太福音的第10:7-10。马太福音第10:7，你们要随走随闯，说天上的王国近了。要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使麻风病人接近，把邪灵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施予，不要为腰包沾罗金银铜钱，也不要为路途沾罗粮袋，或两件内袍，或鞋子，或手杖，因为工人得食物是应该的。请大家看看第7，耶稣的门徒带来的好消息是什么？他们要宣扬王国的好消息。还有呢，耶稣教导门徒要信赖耶和华。为什么呢？第9段讲，不要带一些东西，腰包，还有钱，还有鞋子，食物是不需要带的。从以前是要去别的地方的时候，应该需要带一些东西，但是呢，耶稣讲要出去传道的时候，不需要带这样的东西。这个意思是什么？要信赖耶和华，因为他必定照顾耶稣的门徒，满足他们的需要。那么听从耶稣指示的门徒们受到什么祝福呢？接着看看另外的经文，路加福音10:17-20。路加福音10:17-20。那70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为用你的名，连邪灵也顺服我们的。”20。可是不要因邪灵顺服你们而欢喜，却要因你们的名已经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是的， 消化工作的结果是不错。这件工作 是有耶稣智慧的，参与的人会很大的喜乐，而且会得到仁爱的主人耶和华所赐的福分。庄稼的主人耶和华在公元一世纪照顾和祝福上帝的奴隶，可是呢，现在仍然需要更多上帝的奴隶，为什么呢？那接下来考虑这点。我们知道耶稣在公元一世纪他跟十二个门徒一起传道，耶稣然后被杀掉，复活过来，然后他回去天上，然后另外十二个门徒继续做传道，那个他们还在的时代，他的门徒越来越多，但是呢，耶稣的门徒慢慢出世过后呢，耶稣的门徒越来越减少。这个故事呢，我们通过小麦和独麦的例子会明白。那为什么这个例子要学习的呢？因为收割工作在末期大功告成。我们一起看看这个小麦和独麦的例子，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二十四到三十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二十四节，耶稣向他们的另一个比喻说，天上的王国好比一个人把好种子撒在田里，众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敌来了，在小麦当中另外撒下独麦的种子就走了，到产业结实的时候，独麦也显出来，家主的奴隶就上前对他说，主人，你撒在田里的不是好种子吗？怎么竟有独麦呢？家主对他们说，这是敌人做的。奴隶对他说，这样你要我们出去把独麦收集起来吗？他说，不用，免得你们收集独麦的时候把小麦也一并连根拔起，让这两样一起成长，直到收割庄稼的时候。到收割庄稼的时候，我要吩咐收割的人说，先把独麦收集起来，捆成捆，预备烧掉，然后把小麦收在城里。那我们一起看看这个比喻出来的一些人物。首先呢，撒种的人是谁呢？撒种的人是耶稣基督。好种子是代表小麦一样，基督徒就是受膏基督徒。耶稣的使徒和其他的门徒，第一批受膏基督徒在公元三十三年五旬节获得圣灵的恩赐。那仇敌是谁呢？仇敌是魔鬼撒旦。独麦呢？独麦代表二者之主，就是假基督教的信徒。再次看看二十四到三十节，过目一下。是的，耶稣先开始撒种子，他撒好的种子，但是呢，二十五节讲，众人睡觉的时候，仇敌撒旦来，他撒下毒麦。但是呢，小麦 和独麦呢，小的时候不难分别，差不多一样。所以怎样做的呢？暂时一起成长，但是呢，独麦的数量超过小麦的数量。 完全暂时不见到小麦在哪里。那这个呢，收割庄稼的时候就是这个季度的末期。那什么时候开始收割庄稼呢？1919年，把基督真基督徒从督麦中分别出来的时候开始。1914年开始，到了1919年可以分别小麦和督麦。1919年以来，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的差别是清楚明白了。那督麦呢？督麦的前途会怎样的呢？天使们收割督麦，然后用火烧掉。对，督麦，耶稣基督在地上开始统治之前完全毁灭了。相反，小麦是怎样的呢？请大家看看13章43。13章43，到时义人就在他们父亲的王国里明亮的照耀，好像太阳一样。有耳朵的就应当听。是的，小麦得以在世人当中如同明光照耀。那这个小麦和督麦的例子，我们受到什么影响呢？亡国之子，换句话说，受膏基督徒努力发出光来，帮助许多愿意聆听脱离督麦阶级的魔掌。1930年代以来开始收割大群的另外绵羊，他们支持上帝的王国。现在大群人呢超过800万，并且还在不断增加。所以现在是收割庄稼的欢乐时期。到这里我们明白了耶稣所说的小麦和督麦的比喻已经应验了。那么你们支持哪一方呢？如果你们支持耶稣所下像小麦一样受膏基督徒正在执行受膏工作的话，庄稼的主人一定祝福你们。庄稼的主人邀请我们参与最后的收割工作，参与收割工作得到什么喜乐呢？耶稣基督在公元一世纪对门徒说：“庄稼的确很多，工人实在太少。”差不多2000年前的耶稣的话十分适当，今天他的话也适用吗？现在世界上有800多万的耶和华见证人继续传道，在世上70多亿人当中收割庄稼，在全世界的不少人都被欺负，没有希望，好像绵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耶稣的呼吁像2000年的一样适当的。今天真正崇拜耶和华的人都要传讲和教导王国的真理。要传讲和教导真理是真基督徒的主要责任。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参与传道的时候反应是怎样的呢？有些人会听，还是有些人不听上帝王国的好消息？那么2015年的耶和华见证人的传道工作报告是怎样的呢？2015年度全球传道员最高是822万105位， 比2014年度是 1.5% 增加了。每个月的平均现金也就是9,708,000多。是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数目明白现在收割庄稼的工作很成功的。那马来西亚的情况是怎样呢？马来西亚是今年的报告说传道员是4,897，现金学生是8,671。是的，我们明白耶和华大大救护最后的收割工作。可是以后我们能够预料传道的翻译是冷淡下来，不过我们保持积极的态度参与传道的话，耶和华绝不忘记我们的努力。那现在我分享一个传道工作的经验，是中美洲的一个男子，每次见到耶和华见证人在附近传道，就把可怕的狗拴在门口，所以弟兄们从来没有机会跟他说话。有一天他们决定是用新方法，弟兄知道他们所说的话屋主里的男子是听得见，他们决定向狗传道。弟兄告诉狗上帝的日子将要来到，地球会变成乐园，到时没有人会发怒，动物也会变得温驯。最后弟兄礼貌地跟狗告别，弟兄离开之前，突然男子从屋子里出来。这个男子讲，以前从没有给耶和华见证人任何机会跟他谈话，向弟兄道歉，他接受了责制，不久开始研读圣经。这个男子已经成为我们的弟兄。是的，我们通常有时候就去传道挨家嘱咐，可能想起上一次的翻译是不是很好，那时候感觉有一些是消极一点，可能有的时候跳还是 很快走了。但是呢，我们要记得无论如何积极的态度参与这个收割的工作。要传道教导别人，专家的主人的要求，所以我们有责任执行传道职务。我们在聚会里经常学习圣经原则，然后明白上帝的标准。不过只是过道德清白的生活还不够的，那么对于我们需要什么呢？那一起看看《使徒行传》第5:42。使徒行传第五章42，他们天天在圣殿里，又挨家嘱咐，起初不懈的教导人，宣扬基督的好消息，传耶稣就是基督。是的，我们必须努力接触王国的果子。我们参与传道之前做好准备，还有做祷告过后参与传道的话，可以接触好的果子。参与传道做受访主持研究来帮助别人，我们也参与收割庄稼的工作。那可能在场的一些朋友还没打算受浸，那如果你们还没考虑受浸的话，可以问问自己，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受浸呢？然后怀着认真的态度分析一下自己的环境，看看 每个人事后真的有确实理由要延迟响应耶和华的邀请，与他缔结个人关系。收割的时间不多，所以在场的还没受浸的朋友们，我邀请你们尽快决定自己的历程。我们能够参与庄稼的主人耶和华指挥的伟大收割工作是很大的殊荣。那么现在参加收割工作的大群人，不久将来享有什么希望的呢？一起打开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三节。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三节，十三，但是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等待新天新地，有见义住在其中。大众人能够度过大患难过后呢，在新世界里永远活下去，很好的希望。那如果很想度过大患难，在乐园里过生活，有什么条件呢？那接着看看启示录的七章十四和十五节。启示录十七章十四和十五节，十四，他们用绵羊羔的血把自己的袍子洗得洁白了，因此他们可以在上帝的宝座前，昼夜在他的圣殿里敬奉他，坐在宝座上的要张开帐幕护庇他们。已经在天上去的受膏基督徒告诉约翰，他们用绵羊羔的血把自己的袍子洗得洁白了。换句话说，他们必须信从耶稣，承认他是救赎者，以水浸礼表明自己献身侍奉耶和华，也必须行事正直而良心无愧。这样他们在耶和华眼中就是洁净的、正义的。世界上的耶和华眼中人，昼夜在耶和华的圣殿里敬奉他，热心的为耶和华做见证。那你是其中一分子吗？为庄稼的主人参与收割工作，绝不是痛苦，而是喜乐的事。很多人不喜欢很辛苦的工作，但是呢，做上帝的工是很开心的，所以不要担心。还有我们的前途是美好的。我们每个人生活很忙，觉得时间不够，可是抽出时间继续尽量参与传道工作。那这样做，我们现在和未来就能享有奇妙的幸福。谢谢。